今次豁免只是一小部分，主要是压抑美国国内通胀压力，中美博弈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远未化解。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长沙环有清明的封路，咁啊，直至到今晚七点钟，永明街、永明里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关于和合石咧，直至到晏昼五点钟，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都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咧亦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都系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泽村泽星楼、薄扶林华富村华昌楼、元朗朗平村玉平楼、青衣长安村安涛楼、青衣村怡伟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PC 早晨， 早晨啊！ 喂，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即系大家抗疫啦，即系都喺屋企睇好多唔同嘅戏啊、电影咁样啦，或者我自己咧呢个礼拜咧听歌听多咗， 系 即系意思系即系买咗个音响俾自己啦。 哇！ 平时好少噶嘛。即係平時好少斥巨資嘅，其實 係， 但係因為留喺屋企太耐。 咩音響嚟㗎？ 冇啊，未喇叭啊，黑膠碟機啊， 咁緊要黑膠碟機？ 我自己好中意黑膠碟機。 得難唔難揾咧？而家黑膠碟 唔難喎、啊，依家古老當時興啊，真係。譬如我有買翻啲試音碟啦。即係譬如係講緊蔡琴老師啊，你點都要整翻幾嘢嘅。跟住我又鍾意電影㗎嘛，你知道好多original soundtrack 其實之前出過，譬如有一套阿華堅馮力士嗰小丑呢 Joker 呢，其實隻 soundtrack 我好想買，我都買埋、用咗好多錢，所以過去嗰禮拜點算啊？个市又跌， 好快有消费券， 个市又跌， 好快有消费券俾到你， 系 系啊，冇错， 好有道理、啊，真 系呢个紧要啊，呢、這个 系咁有冇消费啊？近排你喺屋企定还是都系买好多唔同嘅抗疫物资 咧？我主要咧而家咧都睇好多唔同嘅短片啦，喺网上面、反而我留意到咧，而家啲车嘅变化真系好大 哦， 系啊，即系原来 電池的改變咧，都咁大的影響，即係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嗰啲電動車啦，都用緊鋰電池噶嘛。而家出咗啲刀片電池， 係啊， 係啊， 內地最風行嘅。 係啊，嗰日仲要嚟咗香港可以賣咯。 刀片電池其實就係即係講少少啦，即係呢個又唔關股票事，比亞迪啦，咁啊，即係研發呢個刀片電池咧，係內地最驕傲嘅一個產品咧。因為當Tesla 可能個電池續航力仲係玩緊一個制式一個模式嘅時候，呢個係。是叫內地 create 出嚟嘅一個比較創新嘅一個項目啦。咁希望可以即係將個電能車就再推廣得叫做無遠弗屆一啲啦。 係啊，我見到個續航力咧，真係我自己都覺得哇！系好难考虑嘅、哦， 系咪啊？即系要谂谂佢系咪？ 如果我唔系已经订咗嘅话， 阿 绝对会去考虑。 我头先都话买下交碟机啫，你一嚟就买车，咁唔够你玩、哦，个消费券都唔够你玩、哦。 哎呀，我哋唔讲呢啲嘢嘅，但 消费券 都留意到啦。咁大家好多都开车人士嘛， 是 即系你问我，我觉得近尤其是依个月啊， 系啲油价咁贵， 系哇。簡直每一次開車都飆冷汗。 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咯， 咪太危險。我哋得安全為上嘅。 步行咯，步行最好啊！我而家我依家因為少咗健身室開，或者直情唔開啦，咁所以自己有陣時，譬如去啲近啲嘅地方，都係行路或者跑步，同埋有陣時都會做一個站落車咯，特登行一個站咯。咁但係你話我疫情相對嚴重，係會染多咗細菌嘅，或者染多咗細菌啦，我用呢個字啦，即係 high 到啦咁樣，大家都明嘅。不過又想自己做翻多少少運動咯。咁唉，兩刃刀咯，即係有辣有唔辣啦，每樣嘢都係咁啦。咁啊，用電池有用電池好，用油有用油好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喺消費之前咧，考慮清楚啦。咁啊，今日咧就唔單止講消費，繼續咧同心抗疫啊嚇。咁啊，今日咧請嚟我哋啦啊，星級嘅音樂人啦，梅老師啦，去講下啦。話呢個抗疫嘅作品喎，都關我哋香港電台事喎呢、 這個。係啊，冇錯。 你还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曾感到极震撼其实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oh, no, no, 情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尽数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尽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ands on the top。每晚你会知我系你极大神速。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术。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 有我，你不需要。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全民抗疫，众志成城，你我同心。香港一定胜， 香港一定赢。 好 ，PC 早晨啊， 早晨 啊，嗱，头先咧开节目之前咧，我已经啊，即系博通咗梅老师啦，所以梅老师都已经同我哋讲早晨啦吓，咁啊，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亦都系上个礼拜咧都有出现过喺呢个节目啦，就系、是、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席啊梅广超先生啊，系梅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 早晨。 近排咧，透过呢个港台电视32啦，或者咧，我哋电台咧都有啊播你嘅抗疫音乐咁、哦、样，再次揾梅老师嚟咧，梗系用呢个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席嘅身份啦，即系去讲下其实作曲家联会啦喺湾区入边嘅发展啦，或者嚟紧即系疫情总会过去嘅，咁点样带动翻个音乐嗰个交流文化咧，以至曲风大家点样可以叫做？融合或者多啲嘅交流咧，今集多讲少少，好嘛？ 因为香港同大湾区咧，就地理上边系接近啦。咁尤其是大湾区咧，有好其实好大地方，有好多唔同嘅曲种啊，包括譬如话潮州啊、客家啊、一岭南嘅乐风咁样。咁我哋如果系作为作曲家咧，我哋必须要有一个挖心啲咁嘅，即系对文化嗰度挖心啲。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咧就如果喺国内都系好经常咧，所有譬如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啊、上海音乐学院啊，或者总等各地嘅天津啊，或者四川等等啊，佢哋嘅作曲系咧都系好着重一件事叫做采风。咁咩叫采风咧？采嘅意思就咁其实采风咧就系采就系风采嘅采。风咧就系风俗嘅风。咁其实系对当地实地去考察，甚至乎去居住一头半个月啊，或者个零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咁样了解当地嗰个音乐嘅风格，同埋一啲可能系原生态嘅意思，即系点咧？即系当地人唱咗好多年啊，譬如客家山歌啊、潮州音乐啊等等，佢哋嗰个譬如戏曲啊咁样，佢哋本身有佢嗰个音乐嘅特色。咁香港嘅作曲家们可以甚至乎同联盟系国内嗰啲嘅音乐系嘅同学啊，或者系老师们啊，或者系音乐嘅作曲家等等，可以做一啲短期嘅，譬如几日嘅采风活动。之后咧，反而要做一个交功课啦，即系要交作品。譬如要喺三几日之内咧，就完成一个，譬如唔需要太长啦，即系三几分钟或者系一个声乐啊或者器乐嘅作品。咁喺呢度咧系挖深啲，咁然之后咧就系同呢个国内嘅演艺团体咧嚟大家合作演出。呢啲活动咧就我哋系以前都试过，但系我哋计划咧由于暂时唔喐得啦，因为疫情之后我哋就会打算系咁做。 我不如讲下采风，其实咧有啲似咧 art jam 啊。 哦，系啊， 系啊，即系佢哋咧会一齐去生活啦、上堂啦。咁同时间咧，佢哋会即系如果音乐嘅话咧，梅老师可以再讲下啦。其实佢哋可能系一啲 jamming 啊，即系可能几个乐器啊去试下，会唔会可以咁样透过呢个 jamming 里面去玩多啲咧？即系因为我见过咧，因为你知道其实做舞蹈演出多嘛，咁。舞蹈都有呢啲采风嘅，咁佢就会透过大家可能跳唔同嘅 采风系边两个字？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想知道一下。 风采即系 采就三 冇咗个三撇啦。 哦， 跟住风系真系 wind。 哦，原来系咁嘅意思。因为可能呢啲文艺嘅字眼咧，就咁听收音机咧，听众未必知啊嘛。即系我哋可能即系文艺气息浓烈，咁梗系可以讲采风呢两个字。但可能听下收音机，咩叫采风啊？采 樣我又知道今時今日係啊，即係樣本點樣採樣啊？咁可能大家都會好壓力咁樣。咁原來咁嘅意思，即係大家圍埋一齊，可能 jam 啲音樂啊，睇下可唔可以多啲類似啲 music camping 啊咁樣啦、 啊。可能透過啲生活體驗啊，大家互相認識一下，大家唔同民族嘅一啲音樂風采咁樣啊。 嗱、即係我講多少少音樂上面嘅發展啦。其實人類歷史嗰度睇翻出嚟咧個發展啦。其實音樂係不斷係改進緊嘅，咁其實有某地方嘅音樂嘅語言啊，同一個文化好有關係。咁就係其實創作咧，其實就係將唔同地方嘅特色，尤其是一個係音樂嘅風格啊等等，就係經過一個藝術上面嘅融合同埋呢個化合。化合嘅意思就化學作用咁樣去合埋一齊。咁咧就譬如好似我哋中國嘅胡琴咧，以前係胡人，即係其實係。北方嗰邊落嚟嘅，咁點解會變咗我哋而家民族音樂呢？就係因為嗰啲胡琴一路演變咗，就仲會咗，譬如江南絲竹啊咁樣，呢啲就經過好長嘅時間去音樂咧，就係逐漸發展。而作曲家咧，就係不論唔同嘅年代咧，都會有一個係有呢啲咁嘅創作。譬如因為外邊嘅印象派特 Debussy 咁樣，佢都聽到印尼嘅音樂 Gamelan 啦，佢就將嗰個五星 Pentatonic Scale 咧，就融入咗佢嗰個印象派嘅音樂嗰度咁。咁其實我想講咧，就係不斷嘅人類歷史不斷係。東西方任何地方都係做緊呢樣嘢，而係潛移默化咧，係一個係吸收咗，慢慢係演變。所以頭先阿 P C 講話 jamming 嘅呢樣嘢咧，其實而家都好睇到有 fusion 咧就係中西啊，甚至乎你玩 jazz 就係點解會有 jazz rock 啊咁樣，譬如好似 Chicago。美國嗰啲樂隊咁樣，或者 Blood Sweat and Tears， 佢用 Jazz 嘅語言加埋 Rock， 所以佢其實不斷音樂係一個 fusion， 一個 jamming， 所以佢叫做 fusion rock， 就好似你 Eagles 啊個 country rock 咁樣，然之後就後屘佢自己Eagles 都好出名，有個 Hotel California 咁樣啦。所以其實音樂咧，不論喺唔同嘅曲種嗰度，都係有呢一個唔同嘅 fusion。我哋香港啊鼎鼎大名啊阿西哥啊作曲，佢就係用佢嘅音樂語言喺香港製咗個Chinese 嘅 music。咁同埋咧，佢都係譬如好似提兆音樂，佢都係用咗一個二胡啦嚇。開頭嗰段嗰段 mi sol mi la sol do 咧咁樣樣，嗰段咧就變咗係我哋60年代、70年代咧唔同嘅音樂嘅風格咧，一路係能夠延遲到如今。咁我哋又都受到日本啊、台灣 係啊，我都有印象咧。最近啦，我知道啦，阿張敬軒咧，其實同南音咧都做咗一啲 crossover， 嘗試咗一啲新嘅嘢，即係用翻南音嘅一啲曲風咧。去創作啲新嘅音樂， 點樣將現代音樂加上一啲古典啲啊，或者中樂嘅元素？我估咧好多香港嘅創作人啊、音樂人咧都努力不懈嘅。咁啊，但係依家疫情嘅緣故啦，可能就少啲公開演出啦。但係深信咧，即係疫情過去咧，大家一定會有更加多嘅好嘅演出場地，同埋咧好嘅演出咧等緊觀眾嘅。咁啊，大家儲定錢就啱噶啦，入場支持下。 嚟緊可能喺香港買到灣區嘅一啲票啦，跟住喺灣區亦都買到一啲香港演出嘅門票啊！ 係咁啊，今集咧多謝梅老師分享啦，多謝曬你。咁又係嗰句啦，身體健康啊，最緊要呢啲。 好，仲冇 好，多謝，拜拜， 拜拜， 拜拜。 分開幾千天才發現，多麼不想這是終點，渴望能碰面，總有這天。口絕無掛念，欠我從裡面，總有故意。再見以後，但求某人好好埋葬，等分鐘驅走這感情，無需念掛。Peac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话：，临时失业支援计划至今已经有大约179,000人申请，有关数字属于预期之内，亦都反映唔少嘅打工仔受第五波疫情影响。当局希望喺市民提交申请之后，大约3至4星期之后发放10,000元资助，甚至争取喺3星期内做到。何佩玲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如果申请人嘅总数超出预期，令预留金额超出30亿元，政府亦都唔需要再去立法会申请拨款，因为早前喺申请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嘅时候已经预留应急费用。何佩玲又话暂时冇计划再推多一轮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对于一啲冇失业证明或者冇强积金记录嘅散工，点样申请临时失业支援计划？何佩玲话：市民可以喺网上提交申述书，网上亦都有范本，但强调申请人有责任提交真实嘅资料，否则会有刑责。当局会每宗个案处理，亦都会作抽查，但唔会为难申请人，会宽松处理。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第五波新冠疫情高峰明显已过，但系认为死亡数字维持喺大约200宗嘅水平，仍然下跌嘅速度太慢，认为疫苗接种工作要做得更加好。佢话按现时嘅趋势，预计最快仍然要多6个星期嘅时间，先至有望达到长者接种率90%，认为增速系太慢。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6,000多宗新冠死亡个案，当中有70%至80%人是70岁以上，超过70%是80岁以上人士，绝大部分并没有完成接种疫苗。他说有关年龄群组在疫情前的死亡人数是远比现在低，认为新冠病毒导致长者过身的机会增加。俄罗斯话在乌克兰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将会专注于彻底解放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俄军话在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已经有1,351名的俄罗斯军人死亡，3,825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话，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现在已经控制了93%卢甘斯克和54%顿涅茨克地区。目前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郊区的战斗仍在进行，解放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作战潜力已经大大降低，令俄军可以集中实现解放顿巴斯的主要目标。军方说将会继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直至俄军完成既定任务，但俄军是未有表明是什么的任务。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半岛局势举行公开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话，北韩日前宣布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方对当前事态发展感到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导致误判的行动。张军话，半岛问题的直接当事方即是美国和北韩，应该尽早重启直接对话进程，美方理应展现诚意，采取有意义、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为稳定局势、积累互信、重启对话作出更大努力。他又说，作为半岛近邻，中方始终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是渐转吹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显著转凉，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飛機，又係嗰啲轉機啦。又記得上個禮拜有同你講，就係話喺深圳寶安機場咁啊上去，我 even 去冰島都係喺深圳轉機嘅，因為內地有啲航班去叫做北歐方面相對。我唔記得講途程定還是係近啲，因為佢喺俄羅斯嗰度，即係咁樣飛過去，好似快啲噶嘛。嗱，我唔係最熟航線啊嚇，亦都唔係飛機迷。 我諗近，尤其是呢兩個禮拜，大家都會好熟噶啦。其實講緊領空嘅問題咧，即 係 可能原來飛唔飛俄羅斯呢個領空， 係要繞到繞好遠 三個幾鐘頭。 係咁啊，都係嗰句啦，世界和平係最重要嘅，無論係點樣噶嘛，戰火快啲去平息啦，大家可以飛嚟飛去啦。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啦，咁疫情进一步退却啦。咁头先讲到咧，即系话有湾区嘅航线啦。咁其实见到近排都香港有啲航线都复飞内地啦，咁样。咁啊，讲下啲内地嘅航班嘅体验啦。我试过搭内地嘅廉航嘅，咁入边咧佢都会有飞机餐嘅，但系就系呢个白粥啦，同埋呢个榨菜啊。 喂，咁 同埋花生白粥榨菜花生。 系，我平时得面包噶咋，以前 唔系、白粥好 impress， 因为佢首先白粥叫稀饭啦，喺内地，咁佢又唔系叫我哋白粥油炸鬼啊，由细讲到大啦咁样。咁但係內地叫稀飯，咁嗰陣時都係啱啱叫做了解中國多少少啦，咁諗住我咩嚟㗎稀飯，原來白粥，跟住真係一碗白粥，但係碗粥係凍㗎喎，跟住呢啲榨菜又係凍㗎喎，啲花生又係凍㗎喎，咁樣咁所以即係食嘅感覺就好似有一種淒涼嘅感覺啦，冇辦法，呢個香港人獨有，因為我哋食白粥油炸鬼咧，成日谂住清肠胃。第二系咩啊？你肠胃炎就会食白粥。 通常病咗， 系 啦，个人唔 系 好舒服先会谂食白粥噶嘛。 咁样咯。 不过我觉得其实国内嘅航班咧，即系我以前坐嘅情况就会觉得，诶咁得意嘅，佢派榨菜俾我嘅，即系你搭咁好似飞机，其实未必会。 佢曲奇饼就话派啫，朱古力都会派够啊。 你派榨菜系配面包喎， 系啊 系啊，夹面包食榨菜。 榨菜呢 个我冇体验过。即系哦，几有趣、啊。但系嗰阵时你知小朋友，其实你未必会对榨菜有好大嘅兴奋感噶嘛。 系啊。内地航班特色旧时啦，依家我都少飞，就系、是、delay 好霹雳嘅。佢 delay 到佢会喺机场隔篱间酒店真系要瞓。我记得有 stay 过一日咯，即系夜晚黑飞唔到。佢包個房間俾你瞓，但係嗰個房間就好一般嘅，即係可能三四星或者即係有床，即係光光猛猛嘅都唔係話。 你試過delay 咗幾耐啊？即係最長。 咁我有試過 delay 好耐，不過就唔喺內地嘅，即係喺歐洲嘅，即係因為架飛機有問題。咁架飛機有問題，你寧願 delay 啦。 我嘅體驗係、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善啦。其實即係你知道三年兩年幾三年。 是 我嗰陣時最大嘅體驗就係咧，我試過有一班航班， 係 即其實我唔可以用一班航班，佢經常性呢間航空公司都 cancel flight 嘅， 係咩？ 係啊，經常性 cancel flight 係內地航線， 內地航線 依家仲温緊嘅， 仲温緊嘅，都大 friend 嚟嘅， 好嘢、啊， 佢好得意嘅，佢咧。中意將兩班機夾埋一班機， 係咪你蛇翻上海嗰個廉航啊？即係咪 都係大 brand 嚟嘅，唔係廉航嚟嘅。 哦， 係咯，但我試過，我試過等咗十五六個鐘頭咯。 係， 即係佢等咗大概八個鐘頭，話俾你知 cancel。 嗯， 咁你咁八個鐘頭，佢就會有啲嘢食俾你啦。 係啊。 咁跟住話，你哋都係安排咗啲車俾你哋去酒店休息一下先啦。咁跟住，然之後瞓咗一個朝早之後，話喂，你哋凌晨5:00有個 morning call， 你哋準備飛啦。 係啊。 咁跟住咧，其實咧，我哋所知就將兩三班機咧夾埋咗做一班機，咁就 cancel 咗前面兩班。 嗯、 但係跟住發現呢件事原來都經常性發生喎。 係，即係喺內地啊嘛。 喺內地經常發生。 所以就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內地航班嘅體驗啦。 係。 不過安排酒店都好啲嘅，即係你叫做可以下榻一間酒店就即係沖個涼又好，即係除下鞋又好，鬆下又好。 其實都沖唔到㗎啦，即係有啲話，因為你諗下你啲行李嗰啲其實全部已經寄曬倉㗎啦。 係。 即係你隨身嘅物品都 沖到，咁你抹翻乾自己，即係係咁易啦，洗下頭啊嗰啲啦，即係。都好無奈啊！憶起呢啲都唔係啲太愉快經驗啊。不過喺內地咧，我又試過食啲幾好食嘅飛機餐。 係， 我試過飛上海食 过呢个辣子鸡啊，即系几霹雳噶。你谂下，如果叫做平时嗰啲飞机餐咧，即系一系就鸡，一系牛，一系鱼咁样啦。 系 咁我记得嗰次系有辣子鸡拣，咁我真系食啦，我食到想添食。 咁紧要 系啊， 不过咁啊， 得唔得嘅？内地航班系唔俾你添食， 内地 好少嘅。 我觉得真系你啱讲飞机餐真系非常有趣。咁我啱啱当然讲经历唔好嘅，可能就系包啊，同埋榨菜啊咁样。 榨菜都系好嘅，可能喺佢哋看之，不过我哋食唔惯。 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我哋尤其是喺香港出发啦，有啲机咁咧，系每个地方嘅飞机餐都唔一样嘅。即系例如啱啱你讲飞上海有 辣子鸡 啊， 我试过飞上海食东坡肉， 哦，几得意， 系即系真系食翻佢哋本身当地嘅一啲著名嘅一啲食 菜肴啦，咁 样。咁我试过飞成都，又有啲成都自己特色嘅食物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诶几有趣嘅。其实呢件事都你知噶啦，中国嘅饮食文化真系 博大精深， 博大精深，同埋真系好好食噶嘛，有啲 系咁啊。听只歌翻嚟啦，咁啊再讲下啲饮食嘅嘢同 P C。 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封杀那誓言。是你将我击杀，那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伤旧。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封杀那誓言。是你将我击杀，那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将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何放手。其实我早早知道的，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 你不需悔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啊，近排咧，食唔食多咗两餸饭啊？我想问你， 我少咗，我斋食菜啊，最近 系 咪？你见我睇下呢度 清 减 咗系 嘛？ 系啊，你想减下磅系咪啊？ 要啊！ 哦，近排咧， 我哋全部抗疫喺屋企咧，真系要谂下办法。除咗运动之外，都仲要喺饮食方面做少功夫。 啊，反而我啊瘦咗，因为抗疫期间可能少咗应酬，同埋少咗饮酒。 系咪早瞓咗啊？同埋 平时都早瞓，你知我做晨光，六七点都要拱起身，个市又波动，睇埋美股，唔好话早瞓啦，直情冇瞓啦，系咪先？咁唔紧要，唔紧要，呢啲都唔系重点。即系我话近排咧荃湾有间两餸饭定三餸饭好霹雳嘅，话海鲜食啊嘛，咁样咁啊话四廿零蚊咁样，跟住话排队排成一百个人先买到两餸三餸饭咁样咧，咁啊延伸系乜嘢呢？延伸就系咧，其实呢啲咧几餸饭咧，其实内地风行多啲嘅，系啊。真噶喺深圳同埋广州咧，其实几流行噶呢种不两更送，跟住就俾个饭你呢种饭盒嘅制式啦，便当嘅制式啦，内地系流行噶，即系佢哋系比较盛行一样嘢就系、是、譬如有鱼香茄子啦，我 都有食过呢啲。 头先上半集讲嘅，即系譬如叫辣子鸡啦，或者乜乜鸡球啦咁样，即系广东少少嘅就系呢啲啊，即系湾区入边嘅就系咁啦。依家就多埋口水鸡啦，或者酸菜鱼啦，因为酸菜鱼其实不比你系 O K 噶嘛，你想象到，当然你话。好似盛宴式嘅，哇！成條魚上咁一個撥上咁，梗係好好食啦。 呢啲有名嘅喎， 係嘛？ 呢啲係工作餐咯。 我叫佢係要去，突然間諗起， 係啊。咁但係我自己咧就覺得呢啲究竟喺邊度出現咧？ 係， 我記得我喺國內做嘢咧，尤其是我哋做 theater 咧，你知好短時間要做，即係好少時間食飯，跟住就。要繼續做， 係 啊！嗰啲時間咧就最多啦。通常啲工作單位就幫你訂曬，又或者咧，其實佢哋咧好多一啲每個公司咧自己都有 canteen 嘅，咁啲大廚房就會預備好曬呢一啲工作餐出嚟。 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我自己最中意食咧係冇菜， 係冇菜， 冇菜， 冇菜， 係啦， 即係冇一條毛啊， 唔 係 毛毛啊，即係好似大帽山個帽字咧，但係唔要嗰根，係啊。 呢种菜喺香港好似少啲买得到， 少啲嘅，其实类似四川嗰边多啲嘅， 系 啦，咁系咩咧？佢咧就将好多唔同嘅有个辣油啦，其实系有汤啦，咁简称，跟住就将唔同类型嘅一啲可能肠仔啊，跟住你拣啦，你自己去夹唔同嘅嘢， 系， 跟住佢就会一锅帮你煮咗佢， 哦， 系啦，咁但系啲人咧有趣嘅地方系咩咧？佢哋會攞嚟送飯 嘅， 係即 係當係麻辣燙咁樣送飯係咪？ 係啦係啦， 即係一個湯飯咁咯，意思係咪？ 類似，但係佢哋好犀利嘅喎。哦，見到哇，你又綠面啦，又綠嗰啲即係好多，我諗十幾盤餸喺裏面，然之後你仲可以撈到飯食嘅咧，係啦，跟住裡面仲要有可能即係落咗公仔面啊，落咗啲米粉咁樣，哇！攞啲嚟送飯嘅感覺又係點嘅咧？跟住我都有試嘅，係真係好食嘅， 係都幾有趣啊嚇！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叫灣區入邊一啲飲食文化啦。咁啊，傳嚟傳去啦，就等於香港嘅奶茶啊、西多士會傳咗去深圳啊、廣州咁樣啦。等於佢哋嘅兩餸飯、三餸飯或者一啲食辣嘅文化啦，即係喺特別喺深圳其實係濃烈啲嘅，因為你都知深圳係一個從以前嚟講係少本地人嘅城市嚟嘅，咁佢哋好多。都是北方落嚟深圳工作啦，咁啊形成一个小嘅社区啦，所以深圳食辣嘅文化系 比广州啊、东莞啊、佛山咧， 同埋佢有好多种噶， 系啦系啦系。 因为你知七成嘅人口其实都系外来人口， 系深圳啊嘛， 深圳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佢大部分可能有湖南、湖北啊、四川啊、黑龙江啊落去做嘢， 系啊。 咁所以你连川辣又有啦，跟住湖南辣又有啦， 系啊。所以由佢哋自己研发嘅深圳鸡煲嗰一种辣又另一种嘅感觉啦。 所以我自己觉得诶，几多元化嘅喺深圳去拣嘢食嘅时候。 系啦，咁啊，希望即系有一日开翻关，大家食下湾区入边嘅美食啦。咁啊，我哋就留喺香港同心抗疫，咁啊喺屋企点样学下煮啲好嘅嘢食啦，或者出街买啲好嘅食材翻嚟咧，煮好啲啦，食好啲啦，令自己健康啲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 P C 啊，唔该晒你， 拜拜。 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医管局的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预约23间指定诊所的服务。市民需要先下载 HA Go 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 然之後咧就完成註冊。呢、這個功能咧喺首階段只係適用於曾經喺醫管局登記或者使用過醫療服務嘅人士。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呢、这个木制嘅书架整咗我两日啊，攰到我啊！哎呀，你睇下靓唔靓啫？ 靓就系靓，但系我整嘅呢个书架半日就搞掂啦。 快过我唔系啊嘛？ 因为我用三维打印咯。 我听人讲有人用三维打印起咗间屋，迟啲分分钟连人体器官都可以打印啊！ 系噶，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就邀请咗专家同大家深度剖析呢种技术。你想知多啲啊，就记住留意啦。